平壤中等学院的全体院儿又蒙受了莫大恩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平壤中等学院院儿赠送了大量的蜂蜜和各种食品。蜂蜜和食品是19号转交给院儿的。